您就说这个剧种的名字也太多了。 哎， 啊，有京剧呀、啊， 对， 有评剧呀、啊， 有 越剧呀、啊， 不错， 有话剧呀、 啊，哎， 有川剧呀、啊， 是， 有楚剧，有汉剧， 哎， 有湘剧。 是喽， 有钢锯，有铁锯、 还有拉大锯， 还有扯大锯。 对了，姥姥家 啊，唱大戏， 这小孩鱼也来了 啊。这个剧种的名字太多了， 哎，报不全。 曲剧呀、啊，也是曲艺里头， 哎， 啊，曲艺就包括多少种？ 不错 啊，什么单弦啊，也是曲艺里头， 哎， 啊，什么坠子也是曲艺里头， 不错。 大鼓啊，也是曲艺里的。 大鼓就是多少样？ 这个叫大鼓，大鼓的名字太多了。 不错， 有京韵大鼓， 对， 有梅花大鼓， 有 啊，有铁板大鼓， 是喽， 有凤雕大鼓，有汤山大鼓， 哎， 有乐亭大鼓， 是， 有醋溜大鼓， 有 滑稽大鼓， 哎， 有湖北大鼓，有山西大鼓， 对， 有山东大鼓， 哎， 还有什么这个？大鼓。 对了，没有。什么叫大鼓的大鼓？ 他这鼓比别人个大。 哎，那也叫大鼓。 俩人呢对着唱， 那叫双声大鼓。 西河调啊，也是大鼓。 嗯 啊，唱西河大鼓的，北京还真有几位唱的不错的， 唱的好的， 什么王艳芬、马增芬、焦秀兰、焦秀云 啊，那都唱的不错， 这都唱的好家伙。眼下这帮人呢，您都看不见了， 倒是有出外的， 都升归纳事了。 对了，不好， 几位已然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我多会儿说死了？升归纳事怎么叫死呢？ 他怎么叫升归纳事呢？ 升归纳事，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升归纳 事啊？这叫升归纳事啊？ 这才明白的。 谁明白呀、 啊？你不该解释，还真不长。 你甭解释， 我才明白。 往后就别说了 啊！这几位都唱的不错，个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不错。 您像马宗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哦，那个玲珑宝塔， 他唱出来非常好听。 是啊，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儿。 你学一学。 玲珑塔来塔玲珑 当当当当，我在那弦子 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儿个你冷不冷？ 是我不冷。 玲珑那宝塔第一层，一个高桌一条腿啊， 不对， 一个和尚一 本啊，一张桌子四条腿 啊，这么点好数。 那倒是，你这像话吗？那个 怎么着？ 四条腿 就算四条腿啊，一个那个和尚有那一本经，一个那么一口清，一个那么了鱼啊一盏灯，一个金莲整四两白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个高桌一十二条腿啊，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脑膜三口清，三个那抹了鱼啊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个高桌五条腿啊， 什么什么、 不是六条，七条，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哦、天地跨虎头呢、 哦、天地跨虎头 又耍上了、 哦、都腰腿 啊，没腿是案板、 啊、是案板， 什么案板呢？ 腿不少， 你这像话吗？ 多少条腿啊？ 二十条腿， 二十条腿， 你甭唱了你词儿你不熟，你唱它干嘛呢？ 不是，我就是这个算术上差点。 哎，你还得学习这算术，还得。 这是一种西河调，唱大鼓主要是鼓板丝弦都得有。 哎， 唱快板脚比简单了。 哎，就是那七块竹板 啊。今我们这段节目叫做《黑姑娘绕口令》。 哎， 啊，这回您可别闲着。 是喽。 啊，您旁边给我伴奏着乐器。 哎，打着板。 咱是闲话勾开，以唱当先，打起板来，咱唱这段《黑姑娘绕口令》。奏乐。哎，您听着不错是吧？ 你问什么？ 那位同志还是点头呢。 哪位点头？自己表扬自己的。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

在这 啊， 门口等着我呢。 我不认识我，我进去了。 怎么了？ 你什么时间找我？ 半夜呀， 半夜三更的，我在门口站着干什么呢？ 你外头凉快凉快。 啊，什么热乎？我凉快呀？ 不对吗？ 你得叫门， 还得叫门呢。 当然。 门在哪儿呢？ 这就是街门呢。 门环子呢？ 门呵，真麻烦。干脆用手拍这桌子，不算门环子。 啊，你们家这门环子往下拍， 你管着管不着 啊？行行行。 不叫门哪成？ 哎呀，溜溜达达到了，还得叫门，太麻烦了。不在家？ 哎，在家呢， 在 家。在 家你不出来？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啊 啊！你这干嘛呢？ 怎么了？ 你这不是叫门吗？你这是烙烧饼呢？这个。 那怎么着呢？还？ 你得叫我。 还得叫你？你怎么着？怎么？ 不叫我知道你找谁呀？是不是？ 这是。溜 着 大大大了， 干 什么？ 谁呀？ 出来瞧！ 哎，出来，出来瞧！ 出来瞧！ 我把我回家我，你往出诓我是怎么的？ 怎么？ 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我说 我。 哎， 这是 干嘛呀？这是再来。 站住！谁呀？ 卡拉 OK 见啊！ 啊！ 你什么时间找啊？ 半夜三更上卡拉 OK 干嘛？ 24小时营业， 没听说过。半夜我不去，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 谁不就是我的？ 站住！谁呀？不见不散了啊！ 等我。 什么不见 我？ 都不见 我， 不见你问问人。 来吧，他不念我，你愣着念我，没有那么样的，哪有那样的？ 这是， 他 本来就不念我。 怎么来？ 哟，您回来了， 家当我的吧， 出去。 哎，怎么回事？你得说我。 他干嘛呀？这么大快事急的， 有一个咱们 至于吗？ 说我呀， 他本来就不认识我呢，说我这不认输呢， 说我不认输，他不想认识的。 谁呀？ 我，你说我道教吗？ 好，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以后你不许那么绕着我。 我哪绕您了？您反应太慢。 我本来以为您是好人呢。 我原来以为您是聪明人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春天的风洋溢着花香的朦胧，有情人编织着梦。夏日的艳阳天空高挂着亮丽彩虹，恋人的心在浮动。秋凉的风诉说着迷人的枫红，爱人已凋谢心中。寒冬的风吹着孤傲的脸孔，伤心的人心落空。蓝天中四季的风不停地流动，人心中有爱有痛，失落和感动，你和我感受都不相同。相逢般自由，放松的享受，爱恨和情愁都不是永久。像云般自由，永远不烦忧，失去和拥有有谁能左右、哦、心自由，让自己宽容，没有什么是真的不朽。